就跟什么一样，交际唱戏，交际唱戏，说能挂弦了，说能挂弦能唱。我们就恐怕你连这些东西丢失了，他会唱这个，那个角儿会唱那个，将来这不就是个丢不了了吗？ 感谢您收听《非遗时光之京郊民间小戏》，大兴师傅弦，采访张欣，播音杰克堂，录音合成梦梦，监制梦丽，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吧？他们在哪里呀？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
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，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杰克唐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王维所作的一首五言律诗《归嵩山作》。青川带长柏，车马去闲闲。流水如有意，暮秦相与还。荒城临古渡，落日满秋山。迢递嵩高下，归来且闭关。这首诗描述的是作者在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心情。诗的大意是，清澈的川水环绕一片草木，我驾着车马徐徐而去，从容而悠闲。流水好像对我充满了情意，傍晚的鸟儿随我一同回还。荒凉的城池靠着古老的渡口，落日的余晖洒满了金色的秋山。在遥远又高峻的嵩山脚下，闭上门，谢绝世俗，度过晚年。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，地处登封市的西北，西临古都洛阳，东临郑州。嵩山在历史上别称有很多，比如外方、嵩高、崇山、岳山等等，而其中最有名的称呼莫过于作为五岳之一的中岳了。五岳是中国五大名山的总称，传说他们是众神的居所，所以受到历代帝王的祭祀。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尊五岳为神，尊中岳嵩山为天中王。嵩山由于地处中原，北依黄河，南进颍水，群山耸立，层峦叠嶂，风光秀丽，景色宜人。历代的帝王将相、文人学士、高僧明道、权豪义侠都经常到这里活动，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。如果要描述嵩山风景的特色，可以借用清代皇帝乾隆的一句话，那就是太少无穷傲的傲字来说明。嵩山的傲概括起来有两个含义，一是嵩山有奥妙无穷的奇峰怪石、飞瀑流泉等自然景观，二是嵩山像一部博傲精深的文化史册，它集天文、考古、生物、建筑、地质、林学、文化、艺术、体育、宗教等于一身。从盘古开天地到今天，这里的历史史迹应有尽有，是中华文化史的缩影。然而，很多人对嵩山的了解，更多的局限在少林寺上。不过，本诗却透露了嵩山风景的另一条线索。诗中写道，落日满秋山，可以说，秋天的嵩山是别有一番风情的。常言道，香山红叶，北方之最，嵩山红叶，中原最美。嵩山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，形成了以黄芦为主的大片红叶林带。深秋季节，嵩山红叶区的观赏面积达到了20多平方公里。每年的霜降之后，便到了观赏红叶的最佳时间。观赏嵩山红叶的最佳地点为三皇寨。三皇寨位于嵩山少室山的西麓山腰，是一处为了纪念人祖三皇而命名的天然山寨。三皇寨海拔1200米，是嵩山世界地质公园和嵩山国家森林公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区。每当深秋来临，远看万千红叶，